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09集。 小屁屁，快带我去林远海呀。 碧水兽痛得嗷呜一声怪叫，一抬前脚踹在橙子胸口，将他滴溜溜踹出好远，然后愤怒地喷着鼻息。橙子顾不上痛，不折不挠地又朝他爬了回来。 小 BB， 带我出国。 碧水兽猛地跳远，躲开他的虎扑，一阵猛摇头，飞快地跑进山谷深处，躲着不出来了。橙子失望地坐倒在地上。黎林走时说过，令碧水兽三个月内不准带他出谷的，看来想要让碧水兽违抗命令很难。橙子站了起来，静静地呆立了一会儿，茫然若失地转进了洞中。安静，太安静了，让人心慌。忽然看到离暖浴床不远的地方堆着一大堆陌生的东西，哪儿来的？刚醒时他往外跑得太急，以至于堆得小山一样的东西居然视若无睹，都没有注意到。走近前一看，居然是一大堆杂七杂八的，有吃的穿的用的，一应俱全。食物有饼干啊，零食啊，饮料啊什么的，还有许多件女士衣服、鞋子和内衣。这是离昨天晚上到外面搬来的，他大概是抢劫了一整个超市吧，他想的还真周到。 呸，想的那么周到，怎么想不到？我不喜欢这样啊。 橙子发起了脾气，一边哭一边把东西丢得到处都是。到最后再一样一样的捡回来，慢慢的理好。理的时候居然还发现了他习惯用的某品牌卫生巾一大丛。哎，他嗤的一声笑了，泪花都甩出去了。把东西都理好之后，也累得没了力气，想爬回暖浴床上休息一下。爬到床边上，突然停住了。他的目光落在石册上，那里有刻画的痕迹，那是很久以前为了占有这一块大玉石，他刻上去的自己的标志，一个星形里面写着一个橙字。现在紧挨着他的标志又多了一个图案，星形里面一个梨字，就像那个西瓜上的刻痕一样。 一个晚上的时间而已，你究竟做了多少事啊？ 手指抚过浅浅的刻痕，忍不住含泪微笑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某城每天的任务目标只有一个，动员碧水兽提前带他出谷。威逼不行，他比自己要威风多了。利诱离替自己储备下的零食有一大半都用来讨好他了，可是碧水兽却只管吃，吃了就翻脸不认人。逼急了橙子就跟他来硬的，后果无非就是被他踹翻在地，然后躲到深谷中一整天不出来。橙子只能每天躺在潭边大石上数着指头算日子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渐渐的也理解了黎的用心良苦，毕竟自己只是一个软弱的人类，如果贸然跟在黎的身边卷入混战，定会成为黎的拖油瓶。那种帮不上忙只能碍手碍脚的感觉让他感觉很难过。他第一次痛恨自己的无能，想起能够驱使水力的墨舞，使用威力强大的短剑的月袭公主。唉，自卑啊，如果自己也会法术那该多好，就可以陪在黎的身边并肩战斗，不会因为无能就被甩到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了。如果黎能够很快摆平林远海的事，说不定用不了三个月就会来接他了，说不定一个月就能来。没错，一个月过去了，秋渐渐凉了。 不急，橙子安慰自己，离三个月的期限还早呢，那些水妖数量那么多，很难缠的。两个月过去了，谷中树木的叶子已黄黄红红一片了。橙子心中有些不安了，却努力地压制着急躁的情绪，告诉自己不要怕，应该快来了。三个月就要到了，深秋萧瑟的风穿过谷中，叶子几乎落尽了，橙子的头发也长长了，几乎垂至腰间，已经是极夜未眠。抱膝坐在潭边的大石上，久久地一动不动地望着谷上的天空，期待着在下一秒，那个展着巨大翅翼的天使一般的人会出现在云端。这几天他不再缠着碧水兽带他出谷，而只是静静地等待。离三整月的那天越来越近，橙子心中积郁的恐惧就越多。不会出事了吧？离会平安的，会来的。然而他什么也没有等到，三个月整的午夜，他换上了一身保暖的运动装，走出山洞，换过碧水兽来。 碧水兽，我们去找梨子。 语调没有波澜，却坚定无比，一对明亮的眸子里闪着灼热的光芒。梨说过，如果我没有来，你就去找我，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找到我，不准不要我，你答应过我的。 我来找你了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 橙子心中默念，纵身跃上化身为巨兽的碧水兽的脊背。碧水兽四蹄蹬踏，足下生屋，仰头长啸一声，跃入深秋蓝如墨玉的洁净夜空。黎明到来之前，夜色最黑暗的时分，一头巨兽无声无息地降落在海边的沙滩上。橙子从他背上滑下，抚在他耳上嘱咐了几句，然后步行着走进不远处自家的甜橙屋小吃店，敲门。 谁啊？这么早就敲门？ 里面传来爹爹熟悉的声音。橙子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压抑着激荡的心情，装出欢快语调。 是我呀，爹爹。 橙子，橙子， 爹爹兴奋的声音。 啊，橙子回来了。 屋子里面一阵忙乱，娘亲惊喜的声音，门很快就打开了，爹爹和娘亲衣冠不整的出现在门口。橙子一头扑进娘亲的怀里，撒娇的乱蹭。 娘亲。 娘亲捧着她的脸端详。 哎呀，瘦了瘦了。 心疼的神色溢于言表，爹爹在旁边含着泪抱怨。 你个死丫头，怎么一去好几个月连事儿也没有，工作再忙也不至于忙得一个电话也不打吧，可急死我们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